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中。 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，FM 95.4 ，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赢棋的感觉与赚到嘴的烧饼，让方天琴对下棋乐此不疲，并使出全部心计，就想把白空搅乱。而对陶阳子来说，他就是喜欢下棋，能坐在棋盘前，把白子一个个放到盘上去，能在盘上做出一块块白空，让空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坚实，他的心便舒畅了。这样，陶阳子的钱袋不免会空下去，有时不免会完全空了。让陶阳子钱袋空的不光是输棋的原因，他下棋输钱，让方天琴有钱买烧饼，他的两个表兄见过，也告诉过大舅，大舅把他叫到面前，叹着气说：万恶淫为先，毒还更胜银，就是家有金山银山也会赌空掉。说完就挥手让他走开。大舅不想多管陶阳子，两个表兄有点失望，心里想，与其让他的钱给外人买烧饼，还不如我们拿来买烧饼。于是两个表兄这一次说给他的灯油换了灯芯了，下一次说给他的竹梯缠了铁丝了，反正找着名目向陶阳子要钱。陶阳子的小钱袋当然空得快了。空了钱袋的陶阳子去找方天琴时，方天琴懒懒的，就是不拿出棋来。 你没钱了吧？ 对陶阳子的钱包，方天琴比陶阳子还了解。 是，那还下什么棋？我们下一盘吗？不来赌的。 不下不下，赢了也没意思。方天琴晃着手，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来劲儿了，拿过棋说：这样，输了你先欠着，就像赊了我的账，到你有了钱还我。陶阳子连连摇头。陶阳子想到他的零用钱自己不用，输给房天琴并没什么，这似乎算不了赌，可他没钱再输钱，这就是赌债了。要是他再没钱来，这债不就落到大舅家了吗？宁可不下棋，他也绝不可以有债的。不下棋的时候，陶阳子便早早地上了阁楼，躺在床上附着他与方天琴的一盘盘棋，在脑中拓宽着白空。到后来，陶阳子与方天琴下棋， 也有了剩的时候。方天琴实在不愿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钱来，摸索了一会儿就说，哎，欠着欠着，抵下面一盘我赢的。下一次方天琴胜了，他会说，你不用拿钱了，我不是欠着你一盘吗？在这一点上，方天琴说话很作数，小镇连同整片乡村的民风都是淳朴的，从没听说有谁赖账的。小镇街上流动的人多起来了，不时有外乡人过来，有挑担的，有背包的，有推独轮车的，都是满面土色。偶尔还出现散兵，三两个，不戴帽，敞着领，亡命徒似的。听说什么直系和奉系的军阀在开战，江北本来就有饥荒，灾民加难民四散着，小镇上平常宁静的气氛给打乱了。关门，关门。常德宝进了大门就吩咐着张嫂关门，厚重的石库门关上了，上了栓。进了堂屋，常德宝坐在他常坐的座椅上，端起茶壶喝一口水，几个孩子跟过来准备吃晚饭了。常德宝平时话说的少，他信奉老古辈传下来的话，言多必失，满碗饭好吃，满嘴话难说。这一天常德宝却说了不少话。外面乱得很，时局不稳，少出门，都是逃荒的，逃荒来的人手脚不干净，一点点东西都会偷，家里什么东西都要放放好，丢一件就少一件。常德宝还说，店铺里伙计给站在店门口抱孩子的女人一个钱，没多久就来了一批伸手要钱的人。常德宝说话时瞟了陶阳子一眼，陶阳子很怕大舅的眼光，他清楚大舅有的话是说给他听的。大舅对他从来不像对他的两个表兄那样点着名说话，只要大舅的声音略微提高了一点，声调略微拉长了一点，他就明白大舅是在告诫他了。天热了，吃过晚饭，常家烧水泡澡，很大的锅子，烧一锅热水，锅底垫着板，坐在里面泡，总是男人先洗，随后女人洗。男人之间是大人先洗，孩子后洗。传说孩子吸取魂汤，内神才不流失。门敲响了，敲的声音很大，开开门来，是小舅常德成回来了。常德宝说，正好水烧好了，你洗个头汤。常德成说，这一点水洗得实在不畅快。常德宝说，江北都没水了，你还嫌水少，平满了会意。常德成只是一笑，他习惯了兄长的腔调，他告诉常德宝，他去江北陶家了，陶家大儿子不在家，陶家人说江北旱灾，陶阳子的生活费一时还凑不出来。常德宝说，陶家又不是种地的，旱不旱与他有什么关系？常德成说，陶家有田，早过了麦收，听说陶家大儿子就是下乡去催田租的。阳子呢？ 常德宝两边看看，家里人听到常德成回来了，都聚到了堂屋，只是没见陶阳子。陶阳子不声不响的，平时家里人很容易就忘了他。问起来，老二常文旺说，他开了后门出去了，大概又去下棋送人家钱去了。常德成见兄长皱着眉头，每次回来谈到陶阳子，兄长都是这副神态。常德成清楚兄长不喜欢这个外甥，现在陶家再不支付生活费，陶阳子如何在这常家楼里待下去呢？常德成朝楼上叫了两声外甥，没动静，也开了后门出去。常家两兄弟比起来，常德成天生就是快乐的，而常德宝天生就是不快乐的。常德成回小镇时，从镇街过，看到两边屋檐下靠墙坐着一些目光呆呆的难民。难民在苏城也有，但城市大就散开了，不像小镇这么集中。常德成在城市生活惯了，回到小镇觉得逼仄得很，所以他一般都不回来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黑白。 常德成在乡野里转了一圈，绕到私塾后面，见私塾临街处搭着一张芦席，下面也是靠着躺着的人。常德成没有停步，从坡子上插到人家的院子去。他听两个侄子说，陶阳子常在这里来下棋。院子石桌空空，篱笆边栽着两棵刺槐，正开着花，一串串挂下来，像白色的藤萝。院前风吹竹影动，花草吐馨香。常德成一直认为城市要比乡镇好得多，这一刻难得地感觉到乡村的美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走向竹园的小路。在嵌着池塘水边的一块石上，常德成看见了坐着的陶阳子。陶阳子喜欢对着水，沉在自己的想象中，水波粼粼，他的思绪也在波动着。听到脚步声，他转过脸来，目光闪动着。看到小舅，他虽然没有什么强烈的表示，但他对小舅是有着一种深深的依恋，只是他神情还残留着一点恍惚，似乎还没有从想着的什么之中解脱出来。常德成跨步站到石上，手按着陶阳子的头轻轻扶一下。你在想什么？陶阳子摇摇头。天色已暗，水中朦胧的有一片光影。他抬起脸来说，很多的东西令人费解。常德成蹲下来，对着那片水光投了一颗小石子，光影化作了无数黑点白点。哦，令人费解，还很多，说来听听。小舅的语调中带着一点揶揄，他喜欢这个外甥。他小的时候喜欢姐姐，外甥的神情与姐姐一样，有着一种柔和的沉静。小舅，你看到那些逃难的人了？陶阳子 很有条理地说下去。他们那里没有水，而这边水很多。小时候，我在江北家里，一个堂妹是乡下女孩，她很会说话，每次来，都说她家没有水了。小时候，小舅语调中越发明显的揶揄，那意思是，你现在大了吗？不是小时候了吗？陶阳子只顾自己说下去。现在，江北又没水了，人需要水，人吃的庄稼也需要水。那么，为什么人不早一点把自己搬到有水的地方去？怎么办呢？常德成觉得外甥说的奇怪。他们的老家就在那里呀，父亲、祖父，连着祖宗。他们的祖宗也会遇上没水的事吧？我今天和一个江北小女孩说话，她说，她爸爸说，只要下了雨，他们就回去。他们为什么还要回去？以后不是还会没水吗？常德成想到回家时，在常家楼檐下看到过一个江北女孩，她正在吃着一块红薯饼子。后来，他发现家里的桌上正摆着吃剩的红薯饼子。现在想来，一定是杨子给女孩的。那里有他们的地，有他们的房，有他们的根，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那里呀。说到这里，常德成想到，这里也有他的家，也有他的根，他出去了，也同样不想回镇上来。他可以在城里生活，可以在那里成家，以后他的孩子的根不就在城里了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就算是一种愚蠢的想法，往往也会坚持的。然而这想法又能算愚蠢吗？陶阳子继续对小舅说着自己费解的事。我想我有钱，我想把钱都给他，是不是应该都给他？但我没有给。穷人很多，镇上、乡里就有很多穷人，你不能一个个都给吧？当然，有这个心还是好的，只要你有这个心就可以了。 只要有这个心就好了吗？只要想着了，不用给，也是善心。这不是很假吗？ 是啊，是啊。常德成应着，觉得这个小外甥的道理里面，有着成人都无法解释清楚的东西。他说，你还是个孩子，没到成年的时候，所以你只要有心就行了。当然，你顺着心给也是可以的，只要不太想着这个事儿。啊，不说这个了，好不好？常德成见陶阳子还是疑惑的想问什么，就感慨说，家里烧好了洗澡水了。陶阳子又摇摇头，我不想回去，就在这大堂里洗吧。常德成说，天是热了，但堂水还是凉的。 常德成在城里生活得十分随意，但他想让外甥高兴。走，我带你到镇上澡堂里去洗，那个大池子你还没洗过吧？陶阳子却说，我不习惯和很多人在一起洗。常德成看着陶阳子，看他有点不好意思地低着头，他想到这个外甥是渐渐长大了。好吧，我们就在这堂里洗澡，我好长时间没游泳了。常德成脱下衣服，弯身撩水拍了拍胸脯，然后站起来做了几个扩胸踢腿的动作。常德成喜欢运动，多年锻炼形成宽肩窄腰，肌肉凸显。他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，只见白白的身影在水中闪动，忽上忽下，忽左忽右，像活泼泼的大鱼窜游。陶阳子也脱了衣服，他是江北出生的孩子，不会水，只是站在塘边用手撩着水洗着。常德成绕着塘游了几圈，又在水里潜了一会儿，再露出头来看外甥只是站在浅塘边，便游水过来说，在江南你怎么能不会游水呢？不由分说的便把陶阳子拉进深水中。陶阳子伏在小舅背上，学着小舅的样子滑着臂蹬着腿。常德成突然吸了一声，一下子沉潜下去，游到一边去了。陶阳子也随着沉下去，不免喝了两口水，手脚乱蹬着，探出头来又沉了下去。怎么上下沉浮了一阵，他总算会狗刨似的在水里扑腾了。常德成快活地看着他，嘴里说，你会游水了，想着了什么？陶阳子想着应小舅的话，想什么？说话时手脚动作慢了一点，便又沉下去喝了一口水，再伸出头上来，不敢说也不敢去想小舅的话，只顾手脚划拉着水。常德成一边游着一边大声笑着说，人一想是反乱，只有顺着做，管他呢。你不用想，告诉我，你愿意不愿意跟我到城里去生活？陶阳子跟在小舅身后游着，他应声说话，我去。这一次陶阳子没有沉下去，他能够在水上嘻嘻说话了，水像拖着了他。 小说黑白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，也像围棋子一样有黑有白。陶阳子的两个老师周老夫子是黑，与人为善但固执保守，任守一是白，佛道兼容，半生漂泊。陶阳子的两位女友任丘为黑，简朴自然但有时落俗，梅若云为白，如天仙下凡，惊鸿一瞥。两位棋坛高手方天晴是黑，机敏强悍，急功近利。陶阳子是白，天人大气，物在心头。此外还有与陶阳子结为人生伴侣的阿山。对小说中的人物，楚福金自己喜欢陶阳子，因为他的棋风注重大局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小说《黑白》由一级作家楚福金所著，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徐平，编辑张璐。方天琴与陶阳子下了最后一场棋，赌注是人手一的那副棋。 陶阳子与小舅来到了苏城，小舅还找到了女朋友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黑白》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草原那草原那我可爱的家乡，马背呀马背有生命的摇篮，你用深切的乳汁把我哺育，你用深沉的歌声为我催眠。回路绽放闪银辉。